最美丽时，请让我遇见你，你是别人你，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爱情像人生黄金档，会赶上人群交配的重要。真的目标、哦、加油去一起游、哦、这滋味新鲜燃烧，所有的大致疑难都值得好，每一刻你为我喝的药都变成幸运草。至少不会堆积烦恼，谁说我要不到，不过是后味道。当我发抖，温柔攻击你要见招、哦、爱情像人生黄金档，会赶上人群交配的重要。幸福是高山的云，真的目标、哦、加油去一起让、啊、这滋味新鲜燃烧，所有的发展疑难都值得好，每一刻你为我喝的药都变成幸运草，勇敢的味道。我到处东装西捧，没事上中一炮，哦哦，中一炮，被耍得莫名其妙，下也不怕，吞下了幸福的药草，度过了病从头之后。爱情像人生黄金档，会赶上人群交配的重要、哦哦、幸福是高山的云，有的鸟渴望达成的目标，所有的杂志依然都值得好，每一种为我喝的偏方都变成幸运草。 正值暑假，眼巴巴地看着学生们享受空调、WiFi、西瓜，而上班族的我们受着暴雨、烈日和蚊虫的窘境，这种落差造成的心塞肯定是致命的。相信你也会偶尔的偷个懒，跟老板请个假，给自己放松一天。那么你一般都会用什么理由请假呢？你用过哪些奇葩的理由请假？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为了请假，你都用过哪些奇葩的理由？与我们分享你的请假事迹。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石景山八宝游乐园提供的阿里星光乐园门票哦！赶快留言参与活动吧。 爱着你，